好，弟兄姊妹，晚上平安。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哥罗西书》和《腓立门书》这两卷书。我们盼望这两卷书，借着这两卷书，我们能够非常清楚地看见两件事。第一，神在基督里已经为我们做了什么，就是基督的丰富和丰盛。第二呢，这么丰富的君王，如此丰盛的基督，如何引领我们的生命，在日常生活当中来行事为人。所以呢，我们透过哥罗西书和腓立门书一起的来看这位丰富的君王，以及我们该如何的活出那个荣美的样式。我们先来看哥罗西书，我们会主要的看哥罗西书，然后会花一点时间来梳理腓立门书。保罗写给哥罗西书，写给哥罗西教会的这封信呢，他其实是驳斥了一个非常具体的异端。保罗在第二章第八节说，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所以你知道，在哥罗西教会呢，有一种错误的异端的思想。这个思想是什么呢？大概是他们教导说耶稣基督只是福音的一个起头，那还有更多美好的东西需要哥罗西教会的信徒去努力的追求，去多多的领受。那这个异端的特点很有意思哈，它并不是否定耶稣基督，它是在耶稣基督的基础上增加了太多的内容。哎，我们讲到加拉太书的时候提到过，对不对？这个异端认为，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呢，耶稣仅仅只是一个开始而已。那在这个开始之上呢，他们需要得着更多的智慧，更多的经验，更多属灵丰盛的生命。那透过什么来获得呢？这个异端的教导认为说，主要有三点。第一呢，透过特殊的一些奥秘的智慧啊，或者透过对犹太律法的一种独特的理解来获得。那这个其实就是轻看了基督的启示，拔高了自己的理性和智慧，对吧？人怎么能够获得特殊奥秘的智慧呢？人对犹太的律法的特殊理解怎么能够高过基督的启示呢？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有些人可能会相信与天使相交，而这个可能就是轻看了基督那一个超越的身份，而过分的看重了奥秘的经验和体验。第三种主要的做法是，中国人在这方面可能会比较容易陷入这个陷阱，就是透过苦待自己，苦修禁欲主义。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其实是轻看了基督的救赎的工作，而过分拔高了自己的表现，自己的善行啊，或者自己的这一个的受苦。其实呢，我们的受苦真的没那么重要，基督的受苦才有救恩的果效。那所以这就是哥罗西教会所呈现出来的信仰的光景。但请注意，这一切信仰的光景，你有没有发现几乎都是那些对信仰比较热心的人会追求的？哦，特殊的智慧，犹太的律法，天使的相交，苦待自己，禁欲主义。不冷不热的基督徒都不会去操练这些东西的，不冷不热的基督徒也害怕遇见这些，非常有可能是特别热心的基督徒走偏了。所以作为回应，保罗写信提醒他们。保罗怎么提醒他们呢？ 保罗说神国的生命开始起初是在基督里获得的，最终也必须在基督里才能够成全。我来 帮大家梳理哥罗西书当中保罗的救恩论的逻辑哈。在哥罗西书当中保罗的救恩逻辑，救恩论的逻辑有四点。第一，借着基督的受死，我们这些罪人向着自己的罪，向着自己的旧人死了。第二，借着基督的复活，我们得着了耶稣基督的新生命。第三，在这个新生命中，请注意，你有没有发现，对很多基督徒而言，我们以为福音就是这两点，借着基督的受死我们向罪死了，借着基督复活我们得了新生命，很多人以为说这就是福音了。其他的呢，你如果想要更属灵、更敬虔、更热心、更有信心、更刚强，那就加点其他的了，苦修、禁欲，或者说与天使相交，或者做梦，或者天上打个雷劈下来等等。不，接下来保罗说这个新生命的成长同样是借着与基督联合，就这个新生命需要与基督联合来成长，进入到丰富的地步。这是第三。第四，请注意，最终我们与神、与人、与整个世界有全新的关系，最终我们完全得赎，这也是福音的内容，就基督带来的赎回。所以在整个哥罗西的这一个保罗在这里，你发现死跟基督有关，活跟基督有关，活得更好跟基督有关，最终的得赎全新的关系跟基督有关。所以保罗的意思很简单呀，神国的生命，一切的一切都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只要不以基督为中心，就一定是轻看了耶稣基督和他的福音，立自己的义就不能服神的义了，也是不能服。而这个是在罗马书当中保罗极力批判的，保罗认为这几乎是离弃基督的核心的要点，当初亚当夏娃就是这样堕落的，所有的罪人的本质就是这样运作的，律法主义的异端就是这样教导的。所以呢，保罗在哥罗西书当中再一次把基督指给人看，好来对付人里面的自我。这些自我表现在苦修，请注意，苦修有可能是自我的表现，自我表现在神秘经验，这些自我表现在世上的理学，这些自我表现在虚空的妄言，人的遗传等等等等，下面我会提到一些自我的表现哈。但是呢，我先简单梳理这卷书的大纲。首先，保罗这封信的一开始呢，是一段保罗为哥罗西书教会的生命感恩。然后呢，保罗就进入到这卷书的具体的主题，他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基督的画像。第一章13-15节，保罗这样说，哦，这非常重要的经文，在哥罗西书当中。1章13-15节，保罗说，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盗的以先。所以你会发现保罗不断的聚焦耶稣，对不对？哥罗西教会的问题是他们聚焦了太多的东西，而保罗帮助他们唯一的方式就是聚焦耶稣。然后从第二章开始呢，保罗让我们看见说， 那些离弃基督的那些错误的方法主要有哪些呢？主要有这些。第二章第八节是这样说的，有人用他的理学啊，这个理学其实就是哲学的意思哈，和虚空的妄言啊，这个其实就是巫术化的语言，或者说就是没有根据的神秘的语言。你看哈，一个哲学看起来有道理的人间智慧，虚空的妄言看起来就是东方的奥秘的神秘主义的东西。然后说不照着基督乃照着人间的遗传，人间的遗传其实就是这个世界的文化风潮，文化思潮，对不对？和世上的小学啊，世上的小学就是这今生的一切的学问，就把你们掳去。哎，保罗提到好几点，对吧？理学、虚空的妄言、人间的遗传、世上的小学。而这些东西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我帮大家罗列一下哈，在哥罗西书当中主要体现在这些方面。第一，有些是跟犹太的传统有关系的，保罗提到月朔、节期、安息日啊，他们觉得这些是高深的东西啊。有些人是故意谦虚来敬拜天使为满足，他们觉得说敬拜天使是高深的东西，他们以这神秘的经验啊，我跟天使曾经一起啊玩了三天三夜啊，这神秘的经验，对吧？啊，还有第三种就是我们提到的禁欲主义，就是严厉的规条加在自己和他人的身上，来表达自己比别人更敬虔、更刻苦、更认真，对信仰更严格。哎，各位请注意，保罗不仅没有赞扬他们刻苦努力、追求热心、认真、严格，相反，保罗对他们这些的做法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保罗怎么批评他们呢？保罗说，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但最终都是照人所吩咐的、人所教导的，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这就是使徒保罗所提醒我们的。各位，你有没有发现理学、神秘的经验、禁欲主义、严格的对待自己、人世间的文化传统，不一定都是坏东西哦，有可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对不对？有可能是一些宝贵的经验，对不对？但是保罗认为说，这些东西一旦代替了基督，就会成为一种私意崇拜、自表谦卑的表现，成为离弃基督、立自己的意的表现。这就是保罗特别要提醒我们的。所以对于那些热心追求的啊，请注意哦，哥罗西书反而是警戒那些所谓热心追求、信仰认真、看起来很刻苦、看起来很追求、很热心、很认真、很努力的，如果根基错了，就会更危险。如果根基错了，实际上正在威胁信仰而不自知，还以为是对信仰热心追求。他已经转离了耶稣基督，却不自知，还以为是爱神爱人。我觉得这个对我们也是一种提醒，对不对？为什么我说这个对我们是一种提醒呢？因为每一间教会当然都有世俗的基督徒，对信仰不冷不热的基督徒，我们通常会批评这样的基督徒，我们会说他需要悔改。但是呢，我们很少批评那些对信仰很认真、很专注、很努力、很热心的基督徒。我们觉得只要他热心、努力、专注、认真、严肃对待信仰就好了。不，即使是这样的基督徒，也有可能有值得需要反思、梳理和悔改的地方。 哇，这就显得这个信仰是何等的何等的重要，因为哥罗西的教会大概就是这样的。所以面对这一类的教会和基督徒，我们如何去教导呢？或者说我说的具体一点，你面对那些金钱主义的基督徒，对不对？你面对那些基要主义的基督徒，你面对那些连那一个表情看起来都很金钱的基督徒，连说话的语气和语调看起来都很热心的基督徒，你如何面对他呢？那保罗指出了两点。第一，保罗整卷的哥罗西书指出了两点。第一，我总结，第一，唯独基督。第一，唯独基督。第二，彼此相爱。或者我换一种表述，第一，基督徒的新生命唯独借着基督而来。第二，基督徒的新生命切实的体现在彼此相爱的关系中。所以我们先来看这两点。我们先看第一点，唯独基督，就是基督徒的新生命唯独借着基督而来，而不是借着这世界上任何的所谓的那些看起来的好东西。首先，我们的新生命是神所赐的。保罗为哥罗西人的信心感谢神的时候，他祷告说，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你发现他这个祷告宣告是说，神救赎接纳了我们。但是请注意，对于神所赐下的这个救恩，我们要注意两件事。我直接抛结论，保罗认为说呢，第一，哪两件事呢？第一，神是借着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新生命的，不是借着我们的智慧，不是借着我们的善行，不是借着我们多么了不起，乃是借着耶稣基督 赐下的这个新生命。保罗怎么说呢？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的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发现没有？保罗说你有新生命啊，因为基督是我们生命的源头，基督的受死和复活把这个新生命赐给了我们。这是保罗强调的第一点。第一，神借着基督赐给我们新生命。第二句话跟这句话几乎一样。第二，神唯独借着基督赐给我们这个新生命。为什么我要把第一句话几乎又说了一遍，只是加了一个唯独呢？因为这是哥罗西这卷书的重点。这卷书的重点就是神唯独唯一借着基督赐下这个新生命。这就是为什么说哥罗西这卷书也可以用一个主题来概括它，叫做唯独基督。唯独基督，让别的宗教、别的哲学也好、智慧也好，甚至包括我们的善行、道德、成就也好、人的努力也好，我不是说这些东西不好啊，人的成就、人的智慧、人的努力、人的善行、人的这个聪明都是好东西，但是保罗提醒我们，这些所谓的人间好东西都不能在本质上帮助我们解决罪恶和死亡的问题。在本质上，在救恩这件事上，在解决罪恶和死亡这件事上，唯独基督的十字架和复活才是唯一的道路。所以呢，保罗就警告哥罗西人啊，警告那些看起来很热心、很追求、很敬虔、很努力的哥罗西人啊，不要被人用花言巧语给迷惑了，不要照着人间的遗传和 世上的小学就给掳去了。显然哥罗西人正在接受一套看起来在基督的，在接受了基督之后另立了，其实不是另立，就是追求一些更深奥的东西。这些深奥的东西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宗教礼仪、节期、禁欲主义、跟天使的神秘经验、流行的理学等等这些东西。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多说一点啊，我们必须知道，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对于信仰热心追求认真努力严肃的人都带着极大的诱惑的。为什么？因为当我们追求这些东西的时候，会自然而然的让人觉得自己在信仰上是更追求、更敬虔、更热心、更进一步的表现，更属灵的表现。很多人觉得说，当你追求这些东西的时候，是更爱主的表现，但实际上那其实是信仰的假象。因为保罗说了，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徒有智慧之名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他还是有一些智慧之名的，只不过是徒然的，不是真正的智慧。但是众人可能都羡慕他的，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最终是在信仰上是毫无功效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当心加上一点别的东西的基督教，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应用哈。哥罗西的教会其实就是在基督的基础上加了太多别的东西，我们要特别的当心加了别的东西的基督教，加了别的东西的信仰，就往信仰里掺沙子这件事儿要特别的小心。我要特别举几个例子，因为这些东西在当今的时代都在大行其道。第一，我们要，这是应用，我们要特别当心那些加上犹太文化的基督教。在当时的哥罗西教会是，在今天我们这个时代，你说我们没有这个问题，不，我们依然有这个问题。比如高举犹太人的智慧和教育，去约旦河里受洗，到哭墙那里祷告，将世俗的以色列国等同于属灵的以色列，等等等等。你有没有发现过去一些年代中国教会这些加上犹太文化的基督信仰大行其道？问题是，我要多说一点尖锐的话，问题是整本圣经和耶稣基督本身都对犹太文化和犹太宗教批判的无以复加，不信就读读福音书和登山宝训。这是第一个我们要当心的。第二，我们要当心那些加上了心灵鸡汤的基督教，比如要强调要有信心，要勇敢，要阳光，要乐观，要学会爱自己，更有杀伤力的是，要做精致的女人，要对自己好，要学会爱你自己。问题是，整本圣经都在教导你我如何学习爱人。请注意，爱自己这种事儿，放一百个心，不学天然就会，不学都太熟练了，但是爱人这个事儿怎么学都学不会，所以不要被这些东西给诱惑了。第三，我们要小心那些加上了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基督教。比如过去很多年，中国教会可能比较自高自大，常常会喊出口号，中华是第四等的田，中国是幕后的复兴大军， 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甚至老子与圣经、耶稣与中国文化等等等等。问题是，圣经认为所有人都是亚当的后代，都是罪人，都需要救赎，都需要悔改，没有人比较特别，包括中国人也不特别，所以无需夜郎自大。第四，要当心那些加上了神秘主义的基督教。过去一些年，这一点也会比较流行，极端灵恩派的思想，神神叨叨的，天天做梦，上帝给他说话，冥想，看见一些图画，指出你心里正在想什么，告诉你明天该怎么做，告诉你上帝对你说，你明天要不要娶这个女人，要不要跟这个男人结婚，等等等等。这很明显是一套巫术化的思维模式。请注意，这一套巫术化的思维模式在古老的东方帝国，只要一有机会就会死灰复燃，借尸还魂，我们要当心。他虽然用了一些基督教的词汇，打着上帝的名义，但本质上是一套巫术化的思想。再一个，要当心那些加上了个人主义的基督教。是的，在今天全球范围内，这种相对个人主义大行其道，自由主义大行其道的时候，很多的说法也会打被很多的人接受，比如我爱耶稣，我爱教会，我信耶稣，不信教会，我和耶稣交往，不和教会交往。问题是，耶稣爱教会。问题是，使徒信经说我信教会。是的，使徒信经真这样说的，我信圣而公之教会。问题是，圣经教导要委身主的教会。最后，要注意那些加上了文化理性的基督教，比如将基督信仰当成一套文化理论、哲学观点、理性思辨、受人尊敬的生活模式。问题是，文化基督徒永远都只是基督教的爱好者，而不是跟随基督的门徒。其实我们还可以继续的罗列，要当心，要当心，要当心。我们需要当心的有很多，但归根结底，我们要当心那些往信仰里掺沙子的行为。但是让我这样说，基督信仰当然有智慧，有奥秘的一面，但基督信仰不是奥秘主义，不是理性主义。基督信仰当然强调个人与主的独特的关系，与基督联合，但基督信仰不是个人主义。基督信仰当然会塑造个人的生命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基督信仰也当然会进入文化，更新文化，塑造文化，但基督信仰不仅仅是文化。基督信仰当然强调国度的视野，但基督信仰不是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所以你会发现呢，我们当然追求基督的时候会得着一些美好的福音的果子，但是让我这样说，连那些美好的福音的果子都还不是福音，更何况那些抵挡基督的思潮所结的果子就更不是福音。我知道很多基督徒对于福音和福音的果子的区分非常的不敏感，但是请注意，当我们的信仰掺杂了太多的所谓的好东西的时候，请注意，我说的这些好东西都是指的福音的果子，这些所谓的好东西最后有可能变成最好的东西，就最好的敌人，那最好的就是主基督。我的意思是， 学习世上的文化、哲学、思潮，学习这个世界的宗教，了解它的背后的偶像都没有错。对于信仰来说，这样的学习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传讲福音和理解福音、应用福音，但是这些东西都不能代替耶稣基督。善行、传统的智慧的结晶、文化当中好的东西都没有错，但是它不能代替基督，甚至都不能作为基督的补充。保罗极力地劝诫哥罗西人，要永远记住耶稣基督完全给我们带来丰富的新生命，并且是充足的，不需要其他的东西来补充，因为没有什么能够与耶稣基督相比。这就是保哥罗西书的第一部分的内容，唯独基督。第二，哥罗西书的第二部分内容就是彼此相爱，或者换成一个说法，就是基督徒的新生命体现在彼此相爱的关系当中。我们已经讲了第一件事，就我们的新生命唯独从基督那里而来。第二件事，得着了这个新生命之后，这个新生命是为了荣耀神，照神的旨意而活。意思是，神不仅是我们新生命的源头，神的性情，请注意，神的性情还是我们新生命的典范，神的旨意是我们新生活的指南。我再说一遍哈，神的工作就是救恩，对吧？这是神的工作，神的工作是我们得着新生命的源头，神的性情是我们新生活的新生命的典范，就是与基督联合嘛，效法基督嘛，这就是神的性情嘛。神的旨意是我们新生活的指南，就是顺服主的话语，他的律法嘛。所以你会发现保罗非常明显的把我们从前的生命生活跟现如今的生命生活做了一个对照。保罗说我们从前远离神，在过犯罪恶中死了，第二章二十一节说行事为人是什么？是神的仇敌。保罗说的很严重，对吧？但是现在我们因着基督的救赎，神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了。然后保罗用了另外的一种说法来描述我们的行事为人，第一章第十节说行事为人要对得起主。哎，你发现哈，从前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表现就是行事为人是神的仇敌，如今与基督活过来就是行事为人对得起主。所以你会发现我们领受了基督的新生命，这个新生命是源头，这个新生命也会像那个溪流一样不断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断的流淌。哎，各位，你见过活水不流淌吗？不流淌的活水永远是死水呀。基督的新生命是一个源头，这个源头是在我们的新生命当中不断流淌的，它是活水。所以 你突然发现说，因为有了这一个活水，所以我们就不断的，那保罗说就是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然后主保罗说为什么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恩慈谦虚温柔忍耐呢？保罗给出了一个 源头的原因，说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所以你会发现保罗不断地把这一个的新生命诉诸于耶稣基督，然后应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然后到了第三章，哥罗西书的第三章，保罗把这个福音应用到了不同的群体当中，尤其是家庭关系当中。在这里他跟保罗哥罗西书三章十八到二十一节，你发现几乎跟以弗所书的那里的内容是一模一样的，对吧？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在主里是相宜的，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 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哎，你有没有发现使徒保罗把基督徒的新生活首先应用在哪个领域？首先应用在我们如何对待我们的家人上，对不对？当然我们必须承认哈，这一点其实呢对很多人来讲呢当然很美好，是的，这是福音的美好的那一面，但是其实也是特别具有挑战性的。我为什么说这里特别具有挑战性呢？特别是成了家的弟兄姊妹可能感触会比较深一点哈，因为我们常常我们的家呀是我们常常不那么付出精力关心却觉得理所当然的地方。我的意思是我们对自己的家人反而有的时候不那么的礼貌，不那么的客气，不那么的关心，却觉得理所当然，但我们不会这样对待我们的朋友同工和弟兄姊妹。所以你发现这个挑战很大，对吧？我们很多时候常常容易把家庭看作是一个不需要礼貌或者那么的客气那么友善的地方，但保罗认为说需要。我们会觉得家庭是一个放松的地方，是一个随心所欲的地方，是一个怎么说都可以，是一个不被别人打扰的地方，但保罗认为其实家庭是我们付出的地方，是我们舍己的地方，是我们相爱的地方。这个可能跟我们的观念不太一样，对吧？很多人觉得说哎呀，我工作了一天太累了啊，在老板面前说话这个都不敢这个自由的说，都拿捏着，回到家里我终于可以乱发脾气了，终于可以对孩子对老婆一通输出了。不是的，保罗认为说呢，家庭恰恰是我们操练自己生命相爱舍己的地方。就是这点我稍微多说一点应用。我们教会有许多单身的弟兄姊妹，我想对一些单身的弟兄姊妹有一点劝勉。我跟许多位单身的弟兄姊妹有一些聊天之后，我发现我们很多单身的弟兄姊妹生命当中有一个最大的挑战，让我说的尖锐一点，其实就是自我和自私。无论是恐婚也好，无论是看不上这个看不上那个，无论怎么样都无法结婚，主要是因为他不符合我的心意，让我不满足，或者让我觉得说没办法嫁给他，没办法娶他，或者说不愿意结婚，不愿意生孩子，或者说不愿意看孩子，包括那这些其实都是我们被现代社会塑造了我们的婚姻家庭的观念，不是保罗的婚姻家庭观念。现代社会认为说婚姻家庭是一个人私密的领域，是一个人做王的领域，是一个人随心所欲的领域，是一个人不被打扰的领域，是一个人可以自成系统小王国的领域。但是保罗认为婚姻家庭是应用福音的起点，是一个付出的地方，是一个舍己的地方，是一个操练顺服的地方。请注意，在家里会做领导，会爱人，会舍己，会顺服，你就在教会当中会爱人，会舍己，会带领人。在教会当中操练好了，你在工作当中，在社会当中也会这些东西。但是今天很多人恰恰是他已经上班上了很多年了，但是呢他却不会进入婚姻家庭，他已经在教会很多年了，但是他却不会进入婚姻家庭。于是这一个最大的舍己的地方，最大需要付出的地方，对自己的生命对付最深的地方，这个功课就被略过去了。所以保罗非常明确，家是我们开始应用这个信仰最真实的一个地方。为什么它最真实呢？因为它最触及到我们生命的核心的利益。 因为家人跟我们生命的关系太紧密，以至于他最能触动我们。然后接下来呢，保罗把这一个的信仰应用到了职场当中，就是你们做仆人的要听从肉身的主人，你们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的待仆人，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所以你会发现呢，第二个领域就是工作。为什么第二个领域应用福音也是如此的重要哈？我特别要对那些还未长大成人的我们教会的青少年说两句。我知道我也这些年见过很多的青少年，包括正在读大学的学生，正在读研究生的学生，或许尚未受到社会的暴锤和暴击，总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父母天生欠他的，总觉得说所有的一切都要围着他转，所有的一切他是所有的人的中心，只要一点不顺着那就糟糕了。不不不，我觉得呢，有的时候呢，我们一旦离开学校，离开家庭，进入工作当中，你就知道说你不是领导，你不是领袖，你不是做决定的人，你需要有那种存心顺服、谦卑、努力把自己放在那个合适的位置上。所以呢，你会发现这些年呢，不结婚的90后是一个生命当中巨大的难题，不工作的00后又是教会需要牧养的下一代生命当中巨大的难题。但在使徒保罗那里，他用婚姻家庭的应用来帮助我们面对90后的单身的弟兄姊妹，他用工作职场帮助我们来面对00后的象牙塔的学生们。为什么？因为他都在帮助我们如何的切实的应用福音。所以我特别建议90后如何读一读婚姻家庭的书，并且跟结婚的弟兄姊妹多多聊天。我特别鼓励00后的弟兄姐妹们能够好好的经历一些即使现在还没有工作，其实可以在家庭当中开始学习服侍，在教会当中开始学习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服侍，那这都对我们的生命有极大的益处。然后当保罗处理了这个新生命与家人职场的关系之后呢，他有一个总结，第4章5到6节说你们要爱惜光阴。哎，我讲到以弗所书的时候说到这个爱惜光阴的意思是把握机会，对不对？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所以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说的每一句话，以及遇见的每一个人，对我们都是应用福音的一次机会。因为信仰涵盖了我们生命的方方面面，我们必须在方方面面当中都享受到基督的丰富。对很多人来讲，基督的丰富只在理性上，对很多人来讲，基督的丰富只在感受上，对很多人来讲，基督的丰富只在聚会的时候，对很多人来讲，基督的丰富只在团契活动的时候。不不不，基督远比这些更丰富。基督的丰富当然在你读书的时候，在你学习的时候，在你聚会的时候，在你敬拜的时候，基督的丰富也在你的祷告的时候，也在你内心感受的时候，也在于你与人交往的时候。基督的丰富太丰富了，它可以涵盖我们生命的方方面面。千万不要觉得我在这个方面，信仰在我的学习上指导我，但在我的生活上不指导我。千万不要觉得信仰在我敬拜的时候指导我，在我的工作上不指导我。千万不要觉得信仰在我读经的时候指导我，在我恋爱的时候不指导我。千万不要觉得信仰在我养儿女的时候指导我，但是在我如何面对父母的时候不指导我。你发现今天很多人都是这样子的，信仰在他某一个点上指导他，某一个点上他寻求信仰的帮助，但在另外一个点上好像跟不信主的人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如出一辙。那哥罗西书提醒我们基督的丰富，对吧？他太丰富了，在任何一个领域唯独基督。阿们。 愿我们这样来思考我们的信仰。接下来我要简短的提到腓利门书。腓利门书是使徒保罗写的最短的一卷书信。当然它也是一卷很特别的书信，因为它非常的独特。它不是写给一间教会的信，它是保罗写给一个叫腓利门的个人的一封信。保罗代表腓利门逃跑的奴隶阿尼西姆写给腓利门一封请求的信。阿尼西姆曾经待在保罗身边服侍了保罗，我们推测可能是阿尼西姆在逃跑之后成为基督徒的。那保罗称他说是我的儿子，我心上的人。保罗对这个年轻的奴隶的怜悯和爱非常的明显，但是现在保罗要把他送回去，希望这个年轻的奴隶能够得到主人的饶恕。那借着基督的大能和十字架的救赎，我们知道保罗提醒腓利门，以非常实际的方式去饶恕接纳这一位从他面前逃跑的奴隶阿尼西姆。请注意，这封书信对两个人都有挑战。为什么说对两个人都有挑战呢？你想啊，阿尼西姆是一个从奴隶主家逃跑的奴隶，他需要被饶恕，他曾经亏待了他的主人，对吧？现在保罗打发他回到他主人的那里，好像是欠了他主人的，偷了他主人的，亏欠了他主人的。那现在他来到了那个亏负了他主人那里，他两手空空，手里只拿了保罗的一封信。你可以想象，这位从前的奴隶，当他站在从前主人家的门口的时候，他要等候主人的开门，你能想象多大的难处？他需要被接纳，但是他无力偿还。现在他唯一凭借的就是保罗的这封信，他没有可偿还的，他只被受到惩罚。对腓利，这当然对阿尼西姆来讲是一个挑战，但对腓利门而言，可能同样也是一个挑战。为什么我说同样是一个挑战？哈，有一个背景你必须知道，饶恕阿尼西姆有可能在当时是被视为软弱无能的表现，因为当时面对逃跑的奴隶，奴隶主都是要么是打死他，以儆效尤嘛。如果你一个奴隶逃跑，你不惩治他，这个会产生什么？会产生两种可能。第一，他的邻居可能会耻笑他他的同一个阶层的奴隶主会耻笑他软弱无能。第二，这个可能会引起其他的雇工和奴仆的效仿，就是他们可能也会纷纷的效仿，随随便便的逃跑离开。所以呢，你突然发现这个对腓利门也是一个极大的挑战。那现在使徒保罗把两个挑战放到了这两个人的面前，他用什么来帮助他们呢？用基督的爱，用基督的福音和和好的大能。保罗好像一个和平的使者一样，他请求腓利门原谅阿尼西姆，他也让阿尼西姆回到腓利门那里去。那这个其实挑战太大了。按中国人和稀泥的做法是什么？就是啥也别做了，就是中国人做这个事的方法，你知道吗？别告诉第一，面对腓利门的时候别提这个事儿，面对阿尼西姆的时候就说你也别回去了，就留在我这儿啊，等我哪天见他的时候我跟他说道，你就在我这儿吧，别回去了，回去也没有个好回去的，也没有好果子吃，你也别去撞了个枪口了。你有没有发现中国人面对这个事儿的时候可能跟使徒保罗面对这个事儿的时候完全不一样？我们可能面对阿尼西姆不让他回去，面对腓利门也不会去 告诉他你要原谅，你要饶恕，你要接纳，你要赦免，可能就会获信，就获过去了。但是保罗却在这里处理了一个饶恕和这一个彼此相爱的典范。当两个人针锋相对的时候，有巨大的矛盾要去解决的时候，他知道唯一能解决的就是诉诸于他们里面的耶稣基督的爱。就是要你发现保罗不断的在激励他们里面的耶稣基督的爱，用他们里面的已经认识的、已经体验过的、已经经历过的耶稣基督的爱去尝试着、努力着去接纳对方。不是职场 PUA， 不是互相操纵，不是互相这个互相这个戴高帽，不是的。中国人也喜欢互相戴高帽的方式就把这个事给糊弄过去了啊，大人不计小人过。他有没有写信给腓利门说，腓利门啊，大人不计小人过，腓利门啊，看在我的面子上你怎么怎么样。不是的，他是诉诸于他们里面的神的爱。所以我们在这封书信当中看见了那个丰富的基督的应用啊，这个基督的丰富实在很丰富，对不对？哎，恰巧你们知道吗，其实腓利门就是属于哥罗西教会的一位会友。是的，腓利门其实是哥罗西教会的一位会友，他属于哥罗西教会，他可能也读过哥罗西书啊。读了哥罗西书之后，现在对哥罗西的西书的一个应用就是，它里面的基督的丰富能不能在对待他的员工、对待他的奴仆阿尼西姆上来应用出来。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神国的那个丰富的生命何等的丰富。你想连这样最棘手的问题保罗当年都在处理，这就表明神的丰富，唯独基督，基督的丰富实在浩大。这一个基督使我们得到生命，这个基督也改变我们的这个旧的性情，使我们这个新生命越发的丰富。这个基督也彰显出神的荣耀来。阿们。但愿我们透过哥罗西书和腓利门书，我们认识了一位丰富的君王。感谢主啊，愿主祝福大家。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再一次的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是何等的丰富的君王，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唯独你赐给我们新生命。主，你再一次的提醒我们，不要让我们在你之外寻找一切的智慧美好的看起来可以代替你的东西都没有。主啊，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新生命唯独从你而来，因为你赐给我们新生命，也使我们在你里面得着这个丰富的新生命。主啊，让我们不要小，让我们不要去在这个信仰当中掺上沙子，让我们当心小心那些掺了别的东西的信仰，让我们扎根在你的那里，唯独基督，而不是唯独我们羡慕的看起来好的东西。虽然即使那些东西好，那也依然不是福音。主啊，让我们这样的一个新生命也实在在一种彼此相爱的关系当中不断的流淌，因为你的生命是活的，就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新生活的指南，也成为我们新生命的典范。让我们知道我们既然蒙召，我们就有一个荣耀的使命，就是越来越像那一位召我们的主。感谢赞美主，听我们的祷告，将一切荣耀奉赞尊贵都归给主。我们如此的感恩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